大家好，今天我們是牛醫生與狗護士，今天我們是請回筍哥回來的。 喂，大家好。 今天我們談一集叫做富貴由天。富貴是不是真的由天的呢？我想說一下，富貴當然是由天，你有時 我又覺得不是。為 什麼呢？ 你近排阿 Coco 拋個身出嚟做，個個都揾十雞嘢喎，點會富貴由天呢？ 唔係嗱，發大達係真係要有個天嘅，即係你話發大達可唔可以話唔問個天咧？咁我覺得唔得，因為死做爛做咧，真係令到你發唔到達嘅。 咁啊 係。你話我點勤力，點勤力都好，咁啊曹仁超講嗰番説話就係你死做爛做嘅人咧，就通常揾唔到大錢；揾大錢嘅人咧，通常就唔會死做爛做。咁咧，所以咧就係訓練我哋咧，就係點樣去揾大錢，即係訓練你個腦啊，點樣樣去揾大錢好過你死做爛做。咁我出嚟撈嘢撈咁耐啊，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得意嘅。通常咧，啲人死做爛做嗰啲咧，都係唔揾到大錢。咁揾大錢咧，我覺得係需要啲機會啦。 但係係咪大部分你見到肯死做爛做嘅人，佢哋嘅生活都過得去嘅咧？ 喂，咁啊未必喎、啊！屌，我識得個跟車，佢一日都揸幾單車嘅，點啊唔見佢揾到大錢？ 即係仲要係勤力嗰只。 屌幾！即係講真一句，二三萬一個月咯，二三萬一個月，你覺得大唔大啊？ 咁可能佢嘅生活都過得去啦。 咁啊，見仁見智啊！屌，有啲人一個價位唔止二三萬啦，係嘛？即係揾大錢嘅人一個價位唔止二三萬。 這個、 不好意思，我哋飲緊橙吹水，對唔住各位觀眾啊，愧對各位觀眾。咁咧，我覺得你揾大錢係需要好多機遇，唔係話我諗就係咁。 可唔可以講一兩個傳奇人物嚟聽下咧？ 嗱，一單嘢我講過兩次啊，再講啦。 係嘛？ 我喺澳門咧嗰陣時做搞女仔咧，就識得一個小姐，不過阿姐。那個阿姐咧就好得意啊！以前係做性工作者，即係啲浴花嚟嘅。咁佢咧就嗰陣時候我識 即係沖涼嗰只啊！ 沖涼同埋浴，即係屌閪嗰啲叫浴花啦。 我又沖涼又屌閪。係 啊， 係咪水中燒咧？即係 水中燒都有啊！屌咁佢呢個浴花喺大陸即係落嚟啊！咁佢咧就喺黑龍江長大，咁就喺蘇聯咧讀嗰啲核電工程啊嘛。咁我屌你唔係話即係你讀核電工程，佢係啊！我啲蘇聯話啦啦聲咁啊，講兩句都叫乜乜柒，我心諗。即係啲人成日講，屌你讀蘇聯話啲冇用啊！咁佢真係冇用啊嘛，喺內地咁啊攞嚟做雞。咁咧話説澳門咧就開放，即係搞咗啲俄羅斯妹落嚟。一搞俄羅斯妹嘅時候冇人做翻譯，因為好少人識俄羅斯話。點知係佢嘅 logo， 即係做翻譯。譬如你開緊工嘅時候，喂阿May姐啊，喂有條女唔知九二四六講咩嘢喎，你過嚟幫手做一做翻譯。咁人哋啲老細叫你去做翻譯一次兩次，你真係唔得閒咁啊！焗住收錢啦，即係唔得得心口噶啦嘛！你講翻兩次就話第四次你唔去揼人心口，咁啊真係收錢。咁收錢做翻譯嘅時候，發覺一樣嘢就係仲好揾個做浴花，咁不如我自己又做埋呢啲即係帶女啊之類之類。咁咧就俾佢做 下山， 帶下啲俄羅斯妹啊。咁俾佢帶完俄羅斯妹之後咧，澳門咧有直航機去呢、這個即係大陸就有即係直航機就去俄羅斯啦。咁之後咧俄羅斯人喺澳門洗黑錢。是數一數二的，因為俄羅斯的黑幫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他連導彈啊乜柒都有埋，咁咧佢就搭上個俄羅斯的生意，就喺澳門咧做一間旅行社，即係明盤就做一間旅行社啦，暗盤就將澳門即係一啲俄羅斯黑幫嘅洗即係錢就洗緊光 佢。係啊，呢個有單咁嘅嘢，話呢個俄羅斯有個地方就叫東宮，東宮咧係嗰度出名嘅博物館嚟嘅。裏面的職員就將裏面的古董咧，慢慢攤出嚟，攤下攤下，就攤了500,000件啊！ 哇！屌你媽 啊！500,000件啊！仲有啦，咁你冇諗過個東宮唔係嗰啲細細間嘅藝術館喎，屌成座嘢皇宮咁大喎，紫禁城咁大喎，然後攤曬出嚟之後咧，喺邊度走私走咧？就係澳門。原來澳門咧就係全世界走私呢個古董 嘅集散地。我話阿筍哥講開呢單嘢咧。咁我咧就講一單邊皮嘢俾大家聽。咁咧話説有一年我喺澳門撈嘢，咁咧錢啊收唔到，有個閪佬咧就攞一啲珍珠嚟找數。嚇！嗰啲珍珠咧粒粒好似乒乓波咁大。 嚇！ 咁佢就話：喂，阿狗護士，錢我冇啦，嗱有一批好嘢益你，我開心諗，屌你，你拎批乒乓波嚟喎，聽筍嘢，你呃鳩我啊而家。咁咧。我因為唔識睇，亦都唔敢收啊！因為我唔知係咪真係乒乓波嚟啊，大佬粒粒佢乒乓波咁大嗰啲珍珠。 咁點知咧？ 真 嘅， 咁大鑊， 有成廿鳩幾卅粒㗎。嚇！咁咧粒粒中間咧穿撚咗窿嘅。嗯。咁我話屌你老味，乒乓仲穿窿。 穿嘅，唔係揾人打鳩嘅。 後屘咧，我先知嘅，原來嗰批珍珠咧係咩嚟嘅咧？以前啊，嗰啲高官啊，清代、明代嗰啲高官咧，個朝帽後邊咪有粒珍珠嘅。嚇！嗰粒珍珠中間係穿個窿先穿到條羽毛喺後邊。 哦、 就是那個頂 頂帶花翎 上面那粒珍珠、啊、原來粒粒都是堅的、 啊、這麼大喎、啊、 那批東西拍、即買了出來之後原來呢我才知道後來那個人說我知道第二個他說、啊、九護士那批東西千幾個就是哇屌你老闆堅的流啊他說是啊流了出去值千幾個不過你拿回來你都不知道賣不賣出去 走不到的近排都以這個古董即是在古董界的消息近排有一套李鴻章當年收藏的玉面具、啊、玉面具是人家死了吸在塊面上的、那個、玉面具將會流入香港、啊、都不知道誰收入誰走了這件事 但我想問一下這些東西你收了之後怎麼走呢、你拿出來公家拍賣衰緊喎 兩樣一是就是海外收藏家、啊欸、很多人呢即這個行頭你想著你現在拿出來當然是在黃金你擺得二三十年可能你傳給你個仔，你個仔到時再拎出嚟嘅時候，你咪講哇屌唔知點樣阿爺半輾轉反側又嚟咗我呢度、啊。其實咧，只要洗幾次水啊，彈嘢洗幾次水，轉幾個户口之後咧、啊，就乜事都冇。 就光咗啦。 光咗，喂，我都係正當俾錢買翻嚟。啊，咁就話喂，嗰條友偷翻嚟，我你問佢。啊，咁就冇事。 哦，咁樣嘅。 係啊，係啊。 咁自從嗰次之後咧，嗱，阿筍哥講開呢個澳門係一個即係走私集散地啦。咁咧，呢、這個女人咧。之後咧就做一個旅行社嘅老闆，咁、啊、我同佢都有兩句嘅，咁之後佢就真係揾到大錢，因為咧佢幫俄羅斯嘅黑幫洗黑錢，同埋咧幫俄羅斯嗰啲高官咧就搭上咗之後咧就喺俄羅斯嗰個賭，即係就喺澳門個賭場嗰度咧洗乾啲錢，咁所以咧佢而家真係揾到大錢，即係、 但係佢都拎條命嚟搏喎， 都唔係嘅，都唔係搏命嘅， 你咪 keep 住嗰啲有洗黑錢，隨時都 係 咁先。 唔係個問題就係人哋都要靠你做翻譯啊嘛，因為澳門識俄羅斯文嘅人，即係攬埋十隻手指，我諗數唔曬㗎啦。嗯即係估唔到你當年一個機遇，你真係做雞嘅啫喎！即係哇，屌你老母，千幾蚊對你嚟講好撚大，要寄翻鄉下啊！點知又俾你撈撚掂咗？即係有時機遇呢啲嘢好難講㗎。 係，我呢、這個而家內地咧最流行嘅古仔都係咁啊！即係而家內地成日都即係而家都會流行一啲大家點樣賺錢發達嘅古仔啦。咁啊、如果大家有時搭飛機咧，咁通常都會有啲雜誌㗎嘛。啲、雜誌裏邊都會講嘛，大陸咪興春交會同埋秋交會啊，即係春秋二交會。咁其實個交易會咧就係大陸嘅廠商將自己嘅 product 咧擺喺嗰度展銷。咁然後咧有啲鬼佬咧或者係內地嘅廠商咧過嚟睇啊，你呢件貨，睇下大家 match 咁樣啦。咁然後咧就話有一個人咧，佢係做衰喉嘅，衰喉通。咁樣咧佢又唔夠錢咧，將自己嘅 product 咧擺入去喎。即係擺入去嗰個乜交會入邊啦，咁樣光交會， 光交會，咦，我好想參加喎，但我啲人屌屎忽。 跟住咧，然後就佢咪推架車仔喺人哋春交會個門口度咯。咁 secure 又冇講佢，可能賺咗啲錢啦咁樣。咁然後咧，有兩個鬼佬睇中咗佢批貨，一搏咁就掂咗。有聽過有 case 係真人真事嚟嘅，咁啊，我即係自己朋友嚟嘅。佢嗰時候咧就見到泰國啲佛像好靚啦，咁啊做咗一批絲質嘅箍筍，咁咧就用佛像嘅頭，做完之後咧就將啲批貨咧賣俾東南亞，撲曬街。點解咧？因為咧外國人咧呢、這個中國即係亞洲人咧，佢哋都係好多 日日都見啦，係啊， 佢哋係唔會將我佛像咧 擺喺箍筍度啦，擺喺攞油度啦。 咁於是點咧？咁批嘢咧就拎咗去一個歐洲嘅展銷會度。咁即係歐洲人，尤其法國人啊、西班牙人對中國文明其實係好向往嘅。咁樣咧，佢哋就一次過落咗批大嘅訂單。咁佢又搞掂咗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揾錢，其實我覺得好多時真係睇際遇。 啱啊，啱啊。係啦， 你其實嗰時候好諗住批貨，即係調翻轉，大家將心比己，你喺佢嘅時候，成扎孤筍擺喺後邊，你都唔諗知。 啱啊，都唔知點搞啊！屌。 啊、 有一單古仔我想講，我以前都好似講過，呢、這個有我認識嘅。嚇、啊！佢點咧？當年佢就贏馬仔，就贏咗少少錢。咁咧就諗住搞啲生意，喺差唔多三十幾年前。咁、佢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即係佢都係十年前好認識佢。 咁咧，佢一間香港好出名嘅貿易公司嘅老闆。咁佢點解可以成立呢間貿易公司？佢講咗佢嘅起家故事俾我聽。原來咧，佢當年咧就有一筆錢，咁啊諗住搞生意啦。咁人哋點鳩佢就話：喂，你搞呢啲生意啊？嗱，我有間公司我賣俾你，哇，好撚多訂單㗎，諸如此類，就賣嗰啲珠片啊，以前嗰啲反光珠片嘅。 而家我哋釘衫嗰啲啊嘛， 咁咧人哋買俾佢間公司咧，就當年佢中馬就係中咗十嗰啲20,000到，就買俾佢。點知先知攋嘢？間公司原來咧不嬲係冇單。咁佢因為第一次搞生意，即係佢不嬲都做開一啲賣橙啊，即係做開泥工啊咁嗰啲嘢。咁啊未做開生意，人哋信佢，即係佢信呢條友，以為得，點知又向佢估。咁佢諗住執笠啦間嘢。咁咧佢咧就攞啲珠片，就即係冇生意啦。突然間有一個人咧就喺深水埗嗰個中東攞啦，20多年前喺中喺30年前攞啦，就喺中東嗰度就揾一啲珠片，佢就嚟做咩釘啲鞋。咁咧釘啲鞋咧就係、是。靚啊！即係反光，即係閃亮亮咁樣樣。嗰陣時中東突然間即係石油危機爆發咗，就突然間有錢啦啲油王，咁就想著個身閃亮亮，咁就去深水埗揾咗珠片。咁咧深水埗佢搜羅一大批之後咧，就問嗰個人：喂，呢珠片邊度有啊？深水埗嗰個人就：呢間公司代理啊，呢啲珠片你上去揾啦。咁、那個中東佬咧就摸上門就話：嗱，我而家同你買呢啲珠片，你幾多錢？佢話：我買曬佢面噶。嚇、你買曬佢啊？好啊好啊，咁一次過買曬佢，咁以為算撚數啦，一次過買曬，賺翻夠 甜頭嘅 執笠啦咁樣。點知中東佬第二次嚟，佢就話：喂，我都好大量需求，不如我哋合作。我嗰老友就話：唔好合作啦，不如我成間公司賣撚咗俾你啦咁樣。咁佢成間公司賣撚咗俾佢，嗰陣時咧就集埋批貨賣俾佢。咁嗰個年頭都賣成100,000，咁佢揸住100,000咧就去第二度，就開第二間嘅貿易公司，就起咗家。咁其實呢啲都係講機緣，你諗住執笠啦，點知屌你兩條窿，一條傻仔走上嚟買珠片，嗰陣時珠片好撚冷門嘅啫嘛。 呢單嘢都未夠，未夠妙，有單嘢仲妙，即係可能好多觀眾都聽過智雲飯局啊。 智雲飯局聽過， 裏邊有個古仔係陳百祥啊。他話當年咧，佢又同人哋合作啦。咁你知佢係做家紋起家噶嘛，即係做成衣起家噶嘛。咁咧佢就去做咗一批魚褸啊。咁啊去邊度咧？就賣去沙地阿拉伯。 屌你嗰個都唔落唔去。 跟住咧又咁啊死啦，撲街啦！屌你點賣沙地阿拉伯啦？咁然後就佢咧去到嘅時候咧，阿叻咧又將。個魚褸咧就話俾即係再重新包裝，話呢件係時裝嚟嘅。你知啦，啲友仔有錢唔撚你咁啊，新就俾錢買啦。屌準咗箱，然後成批貨走撚咗。 但係不過好撚熱個大佬，著膠衫。 咁啊唔撚知啦，即係總之就係扯到呢個香港都做唔到皮草啦，啲咪係。即係有時就係動下腦筋咧，嗰個危就轉機啦。 啱啊！ 即係呢個世界好多啲故仔，即係我覺得都好撚好笑。 同埋揾大錢就真係唔係白死做爛做咯。即係你尤其係而家嘅市道，你死做爛做係冇用嘅。即係你揾唔到多錢，你反而係動一動腦筋，即係好似一隻老虎咁，唔係肚餓嘅老虎喎，係肚餓嘅老虎。你到時機成熟，你先撲出嚟，有個機會你可能撲得中。 所以各位觀眾咧，得閒都應該將即係喺個 心裏邊度 都應該有一個盤算咯。 啱啊！即係你唔好成日話冇機會嚟，冇機會嚟，機會有時候真係要等。你揾 唔到 嘅，係急唔到嘅，真係急唔到。你唔可以話係喎，我即係點去努力，點去努力。你只可以揾一啲你現時比較多啲嘅錢，譬如你話。我揸的士嘅，揸多兩間，咁你咪多一倍人工咯。但係你唔可以話一次過多幾千萬或者幾億啊嘛。 又係，有時呢、這個即係講翻設計行業啦。係。裏邊有個人咧叫近帝強。 咁熟嘅？ 近帝強呢、這個係即係韓頭裏邊一哥嚟㗎啦。咁佢係。 好似成日上電視喎。 我又唔知道，我唔睇電視。但係佢最早期咧係將呢個中國嘅文化咧，即係中國嘅藝術咧，就融入去設計裏邊。咁以前咧講緊。70年代開初嘅時候咧，所有設計都係歐美設計嚟噶嘛， 照抄 嘅，即係可能係好重嘅 color， 好重嘅 contrast 啊，即係好大嘅對比度啊，令到啲嘢好似好即係好 fashion 啊，好 trendy 咁樣嘅，即係你知美國佬係點噶啦，佢啲 pop art 係好勁噶嘛，咁但係中國人嗰種品味完全唔同，中國係含蓄啲嘅，濕頭一啲嘅，即係唔想俾人，即係冇咁暴露嘅。咁但係嗰時設計未流行呢種味道，因為以前嗰時候嗰啲叫美術指導全部都係翻鬼佬翻嚟。咁近帝強咧，佢嗰時候只係個裁縫嚟嘅啫， 啊，粉底裙做裁縫嘅咩？ 裁縫嚟㗎咋？ 係咩？ 仲要做到成三十歲咁滯喎！ 哇，咁啊真係咁，然後前程似咁嘅喎。 然後咁啊，本來都即係人生都應該冇乜出路啦嚇，即係你可能安安穩穩做個裁縫咁咪好咯。咁但係後來咁佢又係做呢、這個，佢就將。咁你以前做衫，你會剪到好多靚嘅花㗎嘛？ 啱啊！ 可能剪到啲靚嘅布，佢將中國嘅圖案咧融入咗呢個設計裏邊，賣翻俾本土嘅商人。即係譬如話，你知以前好多外國商人㗎嘛，譬如廣東嗰啲人咧，咁佢哋會覺得喺我哋嘅設計裏邊融入咗中國文化咧，啊，咁就 very good 啦咁樣。咁鄧大強呢個契弟啦， 就俾佢撈到， 有掂咗啦。即係除咗有腦筋咧。又有啲運氣，哎，有時好難講嚇，即係可能各位觀眾而家可能你仲傻緊地， 係嘛？你講真一句，你有幾個例子我想同大家講，尤其而家年輕人，我想鼓勵大家就唔好諗住啊！我而家現金好撚撲街，有撚兜踎之類之類。有一個人我想講下嘅，同小甜甜爭身家個睇風水師。 阿聰哥， 阿聰哥佢當年都係一個好兜踎嘅青年人啊！ 哦，你識佢㗎？ 唔識，我睇雜誌識佢啫。咁你睇翻佢嘅經歷。突然間佢點解可以住山頂？突然間點解可以即係手可以揸咁多錢？有時人生就係一兩個機會。我哋我好信睇相，咁咧我好信風水啊。我話俾大家聽，我屋企即係睇風水都睇過好多次。咁咧我自己睇相嘅時候去睇，睇相師傅講一句説話：你條命係 A 係 A 係 B 係 B， 你唔可以你只睇風水睇相，只可以將 A 變成 A 加，就唔可以將 A。變成呢、這個唔係，我唔可以將 D 就變成 A， 因為你條命係咁樣樣，有好多嘢。 有個 friend 又係揾咗蘇師傅上嚟睇佢屋企，咁我 friend 住屯門嘅，咁蘇師傅嚟到嘅時候咧，望一望，你屋企背嗰個山又唔係靚山，背嗰個海又死海，你都冇得救啦，俾到你盡。俾到你盡都係五十分、我最多都係由49分變到50分啊，冇啊，搬啊， 啱啊，即係風水同命格就係咁樣，你條命係咁就係、是、咁。所謂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但係大家唔使灰心，你只要抱住一個心態，明天會更好，未來可能更加光明嘅時候，你就可能會即係開心啲，睇得好啲。 或者我咁諗嘅，即係大家即係放眼世界，有時望下街邊呢個阿叔同嗰個阿嬸，佢哋都係普通人。大部分人都陪住你一樣，都係營營養養、營營役役、普普通通咁啊過一世啊！即係唔一定要係 啱啊， 好有錢先， 同埋好有錢都係未必好嘅。嗱，我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我以前未講過呢個例子。我當年識得一個闊太，嗰個闊太住比華利山嘅，咁啊呼之欲出啦嚇！如果闊太聽到就，佢個老公就係香港花旗銀行其中一個合夥人。嗱，佢點解可以認識到佢老公呢？當年咧，佢就做 teller 嘅，佢老公咧就入去做暑期工。咁咧，佢就唔知佢老公個家底係咁厚，因為佢老公喺度做暑期工嘅時候咧，只係一個分行嘅助理經理嘅啫。佢又諗住啊，屌你老尾都係一個年青人啫，點知佢老公就溝佢。到佢結婚嘅時候，佢先知，即係拍一拖好耐啦。到佢結婚嘅時候，先知佢老公咁有水。我話俾大家聽，呢個一個悲劇嚟嘅。佢結婚嘅時候，佢奶奶同佢講。擺酒男女加分開帶，我唔想嗰日咁雜啲人，因為我哋屋企有頭有面。擺酒嘅時候，我唔希望有啲即係閒雜人等嚟我度。講真一句，你係住公屋，佢由細到大，你老公都係住山頂，識嗰班朋友非富則貴，佢點會同埋你班朋友一齊擺酒啊？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佢咧就同佢屋企人講，即係阿奶奶啊，就同佢講就話，你叫。你屋企人啊，即係你啲親家，即係阿你阿媽、你阿爸，就唔好講屋企，我屋企，你老公屋企係咁富有，我唔係好中意。你只係話你老公做銀行就得啦。同埋一樣嘢，我哋淨係結婚嗰日見面嘅啫，其餘時間你叫你唔好揾我啦。咁佢一筆錢佢結婚，叫你即係親家奶奶唔好再住公屋影孫我，就喺跑馬地買間樓，即係嗰啲即係千人尺嗰窿啊，就你哋成家一齊住，就唔好影孫我。但係你千祈就唔好講俾人聽。我是你親家，因為怕你影衰我。其實咁係一個好悲哀嘅故仔。佢同我傾偈傾好耐，因為佢知道我做即係呢一行做事個人，即係比較中意傾偈多啲啊，同埋中意即係湊人多啲。咁佢又成日同我傾偈，其實佢好多唔開心。 你冇插佢 Q 啊？ 你想死咪試下啦！佢老公唔係告你，佢老公係斬你揾人。咁話説咧。 佢原來咧好受奶奶氣，但係奶奶咧就永遠唔會話俾佢聽，即係永遠係唔會俾一啲正面嘅氣你受。譬如你話啊拜年啊，可唔可以一家人坐埋一齊？你同佢屋企人坐埋就冇所謂，佢一定會同你屋企人坐埋，因為大家嘅鴻隙係好大。人哋由細到大都係有錢，人哋上海幫落嚟香港，屋企啊前幾代已經富有，佢點會同你公屋阿嬸、公屋阿叔坐埋一齊？佢直頭係拜年唔希望見到你，平時唔希望你認到佢，即係咁樣樣，其實是一個好悲哀嘅故仔嚟。即係你諗住嫁入豪門啊，係喎，你得呢、這個得到富貴，係你自己得到富貴啊！你啲家人唔好諗住話入銀行做有呢條路，佢唔希望咁樣樣，即係佢亦都唔會睇你阿頭，即係唔會睇你頭嘅，唔會話啊係喎，阿親家奶奶講咩？平時佢話做事做過時過節食飯得，你咪自己食咯。佢老公就會出席，你叫佢家人出席，佢坐你都戇鳩嘅。 不過我覺得就係而家未有錢嘅朋友咧，都唔好介意，即係唔好介意。即係我近排聽到一個朋友，其實都係一個悲劇嚟嘅。咁啊，呢、這個故仔都可以橫跨兩代嘅啦。咁我簡短啲講啦，就係、是、 個朋友個老母後生嘅時候咧，就係、是個人好緊張嘅。咁啊，開頭就同個的士佬結陣婚啦。 啊， 咁就諗住過啲安安穩穩嘅生活。後來生咗個女，咁咧就 喂，快啲飲啖酒，好香聞好味。 咁大鑊， 哇！各位聽眾唔好意思啊，我同阿筍哥好耐冇見，開咗兩支酒，一支咧就係好香草葉味嘅酒，一支就好香呢、這個合蜜土味嘅酒。兩支都是德國萊茵河區很出色的白酒，嗱唔好介意我 show off 呢兩支酒，誒遲幾年冇得飲，因為德國罕在。 好似一對噴咗香水的奶一樣。 哇！ 但係我想講咩咧？咁嗰、那個咁佢媽咪咧就你知啦，香港經濟發展，咁好多人都見到哇，你又有錢，佢又有錢咁樣，咁老公揸的士揾極都有我好啊。咁於是乎咧就不甘寂寞啦，咁啊爸爸不在家，叔叔嚟來探媽媽，媽媽啊請叔叔入房飲杯茶，跟住啊，咁嗰個咧就係醫生嚟嘅，咁然後就同個醫生喺埋一齊，咁啊同我老公分開咗啦，咁個女都喺呢個，即係佢個女咧喺呢段事件裏邊咧，即係佢都會有啲壓力啦，雖然細個都知道咩事噶嘛，咁啊個老母改革。咁但係醫生呢家嘢，唉，我哋都識好多醫生啦，即係好多都係交流流。這個始亂終棄嗰啲撚樣嚟， 玩完咪算咯。 係咯，即係人哋大把錢大把量，使鬼 啱啊！使乜去負擔你先？ 係咯，即係可能玩嗰下咪刺激咯。哇！屌，人哋街邊個師奶都中意我喎。咁佢老母應該後生唔贏佢。咁就但係人哋始終都係有家底嘅人。 啱啊！ 即係見到你，哇！你仲帶住我，你一拖二撚咁，我點同屋企交代？ 啱啊！玩完就散水㗎。 咁然後咧就好快咁就玩完咗啦，咁樣。咁我老母咁大個人咧，一路都係 keep 住即係個 keep 住一個人啦。咁但係成日都會同個女講話，哇！你第一定要嫁得好啊，揾個有錢佬啊，乜乜乜啊咁樣。咁佢老母年紀大咗，係精神病。咁然後個女咧十零歲開始，後來 check 就驗到自己有抑鬱症。咁佢阿媽又係咁嘅，即係由細到大俾佢好多期望啊，話俾佢聽話，你一定要揾到好多錢啊，如何如何咁樣。咁佢壓力都好大，咁樣患上病，咁啊患上呢個絕症真係好唔好彩啦。跟住咧就後來咁啊嫁咗個男人啦，咁又係個男人又係有即係又係有啲貨嘅，即係阿爸阿媽都係校長咁樣。 哦，咁啊 咁啊叫做一個校長都白皮嘢嗰樣。 係咩？咁高人都會？ 校長係有白皮 嘢。哇！有貨啊！ 係啊，咁然後又俾錢個仔買咗層樓啊，呢樣嗰樣咁樣。咁啊，以為嫁得好啦，點知因為精神病發作。咁啊，對個即係佢太過喺短時間裏邊去耗盡咗個感情。exhaust 咗。咁有個男仔一定佢唔順，於是咧就翻頭 check 翻以前條女。咁然後咧，佢黐本來黐開線，而家變緊大黐線。 屌你，梗係大黐線啦！屌你老味，呢啲位我都黐啦。 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奇怪，即係 唔係生命係好奇怪啊，好玄妙啊！你諗住執到，點知啊？屌你老味跌到啊！ 係啊，即係你好，你越去想要嘅時候，你要到嗰樣嘢唔係嗰回事啦。 啱啊！ 所以有時好似命生成啊，富貴由天定，係咪？ 啱啊！好難講啊！呢個世界，所以大家唔好覺得自己而家位置係唔好，覺得自己而家窮係唔好， 有時富貴亦都唔好。 同埋有啲嘢唔好諗住揀要去得到啦。 啱啊啱啊， 係得唔到嘅。 啱啊，同埋大家隨遇安一啲，睇下自己條命係點樣，就開開心心過埋佢。同埋講真一句啊，而家香港地有餓唔死人嘅，嘻嘻哈哈咪過一世咯。 咪就係你嘻嘻哈哈，仲有飲有食有雞叫，你諗下翻深圳屌啊，係都係百零蚊。 啱啊。 係咯，有呢個咩啊？木瓜公仔。 木瓜公仔面。咩叫木瓜公仔面啊？沈哥，大家講俾大家聽 下。哇！呢、這個我有個老友啱啱翻嚟玩完嚟，一然後翻嚟話：哇，沈哥，我食咗個木瓜公仔面啊！話咩木瓜公仔面？木瓜咁嘅奶，公仔咁嘅面，我幾錢啊？百零蚊， 哇！嗱，呢啲係日本就叫爆丸硬糖。好啦，大家，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就係咁多啦。好啦，大家講聲再見啦，拜拜。 幾得意啊！呢條聲都 咩錄完啊？